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布里的手作甜心屋，我是今日的主厨小精灵布里。今天为了庆祝本店新开张，布里特别为各位准备的是与我名字相近的布丁咯。会不会太困难吗？哎呀，料理没有想象那么难，跟着布里一起动手做吧。今天要来制作的甜点是布里最喜欢的纯天然牛奶布丁。过程中我们不会准备到香草精、海布丁粉，所以这两样东西我们可以先收起来了。这次准备的分量是七人份，以下是我们需要的材料：一、砂糖；二、热水；三、牛奶；四、鸡蛋。我们需要制作的有焦糖、海布丁液的部分。在焦糖的部分，我们需要砂糖80公克，热水要分成50毫升和60毫升哦。布丁液的部分，牛奶500毫升，鸡蛋4颗，砂糖50公克。另外，想尝试不同口味的听众朋友们，也可以准备一些调味用的材料哦。今天布里为大家准备的是伯爵红茶风味，所以另外准备了伯爵红茶茶包2包。那么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 Ready Go！ 鸡蛋牛奶布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制作布丁液。先将牛奶全部倒进锅子里。接下来呢，再把50公克的糖也倒进去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制作我们的布丁液了。把装了牛奶的锅子放到瓦斯炉上，然后开到小火，轻轻地搅拌我们的牛奶。要注意哦，不要让牛奶滚起来，只需要把砂糖融化就可以了。大概搅拌个2到3分钟，等我们的砂糖溶解了以后，就把火先关起来，把牛奶放凉。在等待牛奶变凉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来做焦糖的部分吧。但在开始做焦糖之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，我把牛奶的容器先放在桌上咯。将50公克的热水和80公克的糖一起丢进锅子中，以小火慢慢的加热。在加热的时候，我们要慢慢的晃动锅子本身，让焦糖可以受热上色的很均匀，持续到糖开始有一部分转成焦糖色，就可以关火咯。哎呀，我们的焦糖也开始上色了，这时候我们就把火关掉。把火关掉之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剩下原本还是透明的糖也开始变成了焦糖了？这真是有趣的料理小魔法呢。接下来我们小心慢慢的把焦糖倒入容器之中，锵锵，这样焦糖就完成咯。再回来看看我们的牛奶，摸摸看外层的锅子是否冷却了呢？冷却了，那就可以开始接下来的步骤咯。为什么要等冷却呢？如果没有等到冷却的话，就会做出蛋花汤咯。接下来把4颗鸡蛋打成均匀的蛋液，之后就可以把牛奶慢慢的加进蛋液之中。就在这时候，如果想要制作不同口味的听众朋友们，可以将你准备的可可粉、抹茶粉或是其他的小配方丢进布丁液里。但如果你是像布里一样 加入茶叶增加香气的朋友，可以等到过筛完之后再加入你的小配方哦。再来，只要将布丁液过筛两次，加入伯爵红茶茶叶，再装进容器中，敲两下，将空气敲出来，就可以准备进电锅喽。在电锅里面放上装好的布丁容器，盖起来蒸大概15分钟，等电锅跳起来，再等个5分钟，才将锅盖打开。哇，布丁的香味都飘散出来了呢。再把布丁放进冰箱冰个3个小时之后，好吃的布丁就可以美味上桌咯。下午茶时间，让大家久等咯。这就是今天特别为大家制作的鸡蛋牛奶布丁。今天配合布里的小配方，再端上一杯刚冲泡好的伯爵红茶，一起来享用吧。布里先为大家来试吃一小口看看。这 Q 弹的口感，有股牛奶清甜的味道，以及伯爵红茶的香气，再搭配一小口伯爵红茶，真是让人想要一口再接一口呢。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今天的菜单呢？记得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身边周遭的家人、恋人或是好朋友们一起来制作这道美味的甜点哦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营业时间也快要结束了，如果喜欢布里的手作甜心屋的听众朋友们，也欢迎多多的订阅布里的频道，也期待我们下周再次相见哦。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大声说，我要开动喽！